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？针对这个问题，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，但 但是我不知道， 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，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，带你进入新诗地。 廖伟棠、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。 上一集咧，我哋就预告过，今集会介绍一个歌手嘅诗作品。 呢、這个歌手咧，其实咧佢喺大陆嘅摇滚界系好出名嘅。咁、佢就系一支著名乐队叫舌头乐队嘅主唱。 嗯， 吓、舌头乐队嘅主唱嘅名叫吴吞。吴吞嘅吞字咧就系同舌头好大关系，所以唔知系先有舌头先有吴吞，定系先有吴吞后有舌头。但系咧，佢令我意外嘅就系佢除咗系一个摇滚乐，佢自己当佢自己单独演出嘅时候咧，佢系一个民谣歌手嚟嘅、就弹啲木吉他，跟住唱啲好有诗意嘅歌。咁包括咧，佢有一首歌咧，其实前几年咧系好令人震惊嘅，就叫《一万个名字》。咁正正系嗰首歌咧，令好多人记住咗佢，因为入边嘅歌词咧有一段好好嘅，佢话甘地得到了他，他系指诺贝尔和平奖啦，一个印度人杀死了他，跟住佢话马丁路德金得到了他，一个美国人杀死了他，跟住佢话一个中国人得到了他，但是他现在还没有回家。 嗯， 啊，呢、這个非常之好大胆啦，当然系指啊刘晓波啦。咁最后佢唱唱下唱到话，啊，其实迟早有一日咧，我哋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可能得诺贝尔和平奖。即系佢话喺呢个国家，你迟早有一日咧，你都可能会变成一个反对者，或者会变成一个受害者咁样吓。嗰首歌咧，咁其实喺大陆被禁啦，同埋咧佢因为写呢首歌咧，有一年咧嘅前几年佢有一次机会嚟香港艺术节演出嘅，因此佢系被禁出境。 哦， 最后呢是他乐队的其他的成员代替他唱了这首歌。 哦，即其他乐队成员就可以来，但 是 他就不 行，但是他不可以来，但是首歌呢都是被唱了出来，在艺术节上面。其实这首歌大家有机会听一听，会知道是一个怎样的歌手或者诗人。但是呢后来更令我意外，就是我在大陆一间呢是卖唱片的店买到他那本诗集。 嗯， 那是非正式出版物来的。他那本叫《走马观花集》。《走马观花集》呢入面分成四 part， 一 part 叫走，一 part 叫马，一 part 叫观，一 part 叫花。那呢就是不同类型的诗来的。咁咧，呼應翻佢嘅生活啦。咁其實吳吞咧係一個新疆人嚟，新疆嘅漢人。咁佢咧後嚟咧就離開新疆去到北京就組樂隊啦。咁就喺北京好出名啦。咁舌頭樂隊，但係喺佢最紅嘅時候咧，又突然間停咗十年，就唔演出唔出唱片，直到舊年咧先又再出翻。咁係一個好奇怪嘅人，咁大家都知道佢係一個好有才華嘅人。咁睇到佢嘅詩嘅時候呢，我先發現咦，原來佢寫詩呢係完全就係一個詩人去寫詩。 又 唔單止話你可以聽到入面有一啲搖滾嘅成分，但你唔會覺得呢個係佢嘅歌詞，而係一啲詩嚟嘅。 係，咁我哋首先呢就要聽聽無聊的時光。 无聊的时光，吴吞。从北吹来的风向南方刮去，当它与南来的风相遇时，那一定是在四月，万物都会得到内在的欢喜。钟声挂在树梢上，麻雀的叫声停在北斗星的呼吸与蒲公英的飘移之间。松动的土地，森林化妆舞会，马路上的宠物，争吵的情人都正在途中，他们生来就自由自在。 无聊的时光，咁就系吴吞嘅作品。 系啦，无聊的时光咧，就系佢属于佢入边咧比较前期少少嘅作品咧，就系好轻松。甚至是有种极乐嘅，有人话呢是同佢做一啲电子音乐有关啦，同埋呢同埋佢哋呢会食大麻啦等等呢啲有关啦。咁入面你会睇到呢入面人同自然嗰种和谐，佢话万物都会得到欢喜啊，风北方嚟嘅风就一定会碰到南方嚟嘅风，万物都皆有其所，麻雀嘅声音呢是挂喺北斗星嘅呼吸同 蒲公英嘅飘移之间，哇，好美嘅一个景象啊！喺呢个时候咧，就算喺度嗌紧交嘅情人都系自由自在嘅，即系入边咧系一片和美， 好似好轻飘飘咁。 系啦，即系你会觉得你只要咧系去认可你嘅身份，只要你系风，你就实会喺北方嚟、南方嚟嘅风，一定会相遇。你唔使去挣扎，唔使去抗议，唔使去努力乜嘢，即系呢个系好典型咧，系佢早期嘅诗入边咧嗰种觉得万物皆得其所。 嗯， 就其实佢有一段时间咧，佢住喺云南嘅大理啊。系，我谂喺嗰个时候佢写咗好多类似咁样嘅诗。 吓，就系为之无聊的时光。 系啦，因为好无聊嘅时候咧，你会发现哦，原来一切咧慢慢都归位。咁下一首诗都系咁呢一类嘅诗啊，吓断裂的清晨，吓断裂嘅清晨咧系讲紧咧啊一切正常嘅时候，突然间佢醒悟到嘅嘢。 断裂的清晨，吴吞。断裂的清晨就此断裂，我躺在沙发里，想起一些往事，墨镜在遥控器边上，烟在烟盒里。唱片在机器里转，很久没有补过皮鞋了，也很久没有摘下海棠果，在衣服上生生，就扔进嘴里。他们无所求，我又何妨随时不攻自破。 断裂的清晨就是吴吞的作品。 断裂的清晨呢，貌似和无聊的时光是相对的，一个是完整的，一个是断裂的。为什么断裂呢？其实它里面讲的东西都是我刚才讲万物皆得其所，墨镜在遥控器旁边，烟就当然在烟盒里面，唱片当然在活机里面转着，但是呢它突然开始想，咦，佢对鞋都好耐冇补过，一切都系好似好正常嘅时候，但系佢亦因为咁样咧，佢又好耐冇去摘啲野生嘅海棠果，抹一抹就抌落个嘴度食吓。呢、一切有咩关联咧？咁其实佢话呢一切都冇乜所谓，佢哋唔系好在乎，佢哋无所求嘅吓。啲烟系无所谓，你抽唔抽佢吓？唱片转紧啦，无所谓，你停唔停佢。既然是这样他自己醒悟到，既然是这样我自己都由得他啦，由得他不攻自破，即不用人家去改变我什么，不需要人家去断裂，或者将我突然间嗌醒，我自己已经打破自己，进入这些万物的秩序里面，我成为了好像这些很自在的物这样。 是，其实呢我觉得这首都很无聊的时 光。是啊，不像一个摇滚歌手是吧你不会觉得他入面哇有愤怒啊有痛苦啊那种。啊、其实跟刚才我们讲他那首一万个名字都很不一样的、啊嗯。一万个名字入面当然有那种愤 怒。愤怒啦。 愤怒甚至是愤懑、啊。他入面那种不能够释放的痛苦在入面。但是这两首呢你会看到，咦，他可以将自己打开、啊。但他又不是完全都是这样的诗人。到了他有一首诗呢直接是讲他自己的心的变化的时候呢，你就会看到他的痛苦和挣扎在哪里。那首叫《故地重游》。 故地重游，吴吞。从前那里是一片草地，野驴野马常来吃草，他们会吃一整天，天一黑就走了。那里的草被他们啃得很短，现在这里是个赛马场，没有野路，马们围着跑道一圈圈地转，这里的草都疯了。人们在看台上欢呼，声音很大，火车驶过大桥，钻进隧道，一只小狼在月夜降生，一阵风把云都吹散了。这就是我的大脑，里面有一团永不燃烧的火。人们不停地洗手，城里有种植物在疯长，经过它时它就开始呼吸，每一个经过它的生命都能带走一丝它的气味，然后它开出不同的花，结出不同的果实。那里是我的大脑，有一团永不燃烧的火。 故 地重游，咁就系摇滚歌手啊吴吞嘅作品啊。 好奇怪嘅一首诗，佢一开始讲紧咧一个类似梦境嘅一个场景啊，一片草地，哇，成日会有啲马嚟吃草，后面直头系变咗一个赛马场添，冇啲野路野马嚟吃草啦。咁跟住，但系啲马咧就喺度跑，又喺啲草烂晒。跟住咧，仲出現咗人，啲人咧喺度大聲歡呼啦，好似我哋跑馬咁樣。但係咧，將原嚟嗰啲野生嘅嘢都趕走曬。但係咪都趕走曬咧？佢就話喺同時咧，有隻狼誕生咗，有陣風吹散嘅雲。原嚟咧，佢講緊嘅就係佢自己。佢話呢一切咧，其實係佢嘅腦，佢嘅腦變化咗好多。 嗯， 嚇入邊咧，曾經親近過自然，曾經認可過。啊！一啲嘢又曾經咧矛盾過，曾經好似野馬奔騰咁樣、想要有啲激情嘅變化，或者咧係有好多世俗嘅嘢融入我心入邊，但係咧最後慢慢變成咗一團永不燃燒嘅火。呢、這個其實好悲涼嘅嚇，點解係火，但係又永遠都唔會燃燒呢？咁佢最後一段咧有少少解釋，佢話有一種植物喺度瘋長，咁係咩植物呢？係咪曾經被食過嘅草，曾經被踩到瘋狂咗嘅草呢？啊！但係當佢呼吸嘅時候咧，每一個人咧都會吸走佢嗰種草嘅味道。 嗯。 但呢個好有趣嘅觀察啊！我哋都經歷過，即係行過一棵樹，行過一束花嘅時候，會將佢香味吸入自己身體。咦，係咪分享緊佢嘅生命咧？分享緊呢個植物嘅生命。原來呢個植物咧，亦都係佢嘅，亦都係呢個吳吞嘅大腦。佢經歷過咁多之後，佢開始重新生長出呢一棵植物，想要同你哋分享。 嗯，咁佢话故地重游会唔会就系讲紧佢嗰啲回忆或者佢以前嘅过去咁样？ 故地系讲紧佢嘅心咯，系咪？吓、 嗯 啊，即系你当你经历过一切之后，你再翻翻去睇我哋嘅所谓嘅初心，初心变咗几多呢？吓、啊，又有啲咩系唔变嘅呢？咁、佢想通过呢一个比喻嚟整理翻，即系呢个草地啊，曾经系咁样嘅，曾经系奉献出嚟嘅。但依家佢翻翻佢身邊嘅時候，佢亦都係用另一種方式去同大家分享自己。 係呢一首啊，比較接近佢嘅搖滾歌手嘅身份， 開始比較複雜啦。跟住落嚟更加複雜啦。下一首咧叫《改變》啊，係一首敘事詩嚟嘅。 改變吳吞，我從西三旗坐運通105去圓明苑看荷花，車上最後一排。还有几个空位置，我走过去坐下，没有人站着，车上的灭火器哒哒哒哒，悬挂在空中的扶手吱扭吱扭，大家看窗外聊天打哈欠，学生戴着耳机，民工戴着草帽，公务员打着手机，外替精英们心事重重，到了上地下去几个人，从前门上来一个时髦女郎，她像一个模特，可车上没人认出她。她走到后门口，用手摄着扶栏，请你下车，不要朝车前猛跑，不要横穿马路，走过街天桥、地下通道，车上不许随地吐痰、乱扔果皮、纸屑。联合国部队陆续撤离了伊拉克，下一站是圆明园。性感的时髦女郎下车了，人们都松了口气，车上慢慢恢复了原来的气氛。灭火器哒哒哒哒，悬挂在空中的扶手吱扭吱扭。我打算去中关村电脑城逛逛，那里可能更适合拥有紧张肉体和善良心地的机器人们。 和你说说诗，主持廖伟棠、郑希辉。 改变吴吞的作品 小叙事诗，在北京生活过的人呢，对呢首诗可能更有同感，因为我都坐过他入面所讲的这个运通105巴士、在西边呢坐到去圆明园、但一路上呢，你会有很多人都会上同一部车啊、我都寫過類似嘅詩添啊，因為咧喺北京就係咁樣咁有趣嘅，因為各個階層嘅人咧一齊逼巴士嘅時候，你就會去觀察呢啲人啊入邊咧學生係點嘅 學生戴住耳機，即係好似好多年輕人咁樣隔住佢同周圍嘢嘅接觸啦。民工呢就上嚟呢戴住草帽呢，令人覺得可能覺得佢好老土，或者覺得佢剛剛做完嘢。 嗯。 跟住佢好搞笑，佢話外替精英，咩叫外替精英？你估係咩 ?IT,IT 精英。咁佢又唔寫 IT 喎，佢話外替就好搞笑。明明 IT 係好高科技㗎嘛，但佢變成一外一張替嘅精英，佢係諷刺佢哋，話佢哋點解心事重重呢？但係突然間事情嚟咗轉變，有個靚女上嚟，哇！成車人都被佢吸引住，成車人咧望住佢嘅時候咧，耳邊咧就傳嚟咧呢部車好多即係嗰啲廣播啊！哇！你唔好落車，唔好亂咁走啊，唔好亂咁過馬路啊，唔准隨地吐痰。喺大陸係咁樣啊嘛，不斷有提示，其實香港都係啦，不斷咁提示，跟住用穿插住嗰啲新聞嘅廣播啦。哇！聯合國部隊撤離啊，伊拉克啊，點點點。哇！但係嗰陣時咧。大家其實都冇聽呢啲嘢，大家都望住個靚女，直到個靚女落咗車之後，大家先放鬆。但係好諷刺嘅就係、是，哦，滅火器呢，其實從前面已經出嚟啦，滅火器不斷發出聲音，喺度暗示緊啲嘢，就係話，哦，你哋要暗示你內心嘅慾望啊，或者你哋唔好想入非非啊，唔好以為你哋平凡嘅生活會因此而改變。哦，最後呢，大家都適得其所嚇、啊。你去工地嘅就喺工地落車啦，你去電腦城嘅咪去電腦城啦。啲 IT 精英應該係去電腦城啩。咁最好笑就係佢呢個我啊，吳吞啊，佢呢佢都要去電腦城，但係佢係點樣講呢？佢話佢自己係一個機械人，佢先要去電腦城。佢話嗰度更適合呢我呢種機械人呢，我個肉體係緊張嘅，但係我心底係善良嘅。好幽默嘅呢、這個肉體緊張心底善良呢係對照返前面嗰啲人㗎喎。啲人嘅肉體係放鬆嘅。佢話睇住窗外聊天打我欠，個肉體好放鬆嘅，但係佢心係好緊張嘅，心事重重嘅，喺度諗緊好多嘢。哇！又國際局勢，又去審美，又去諗住落車會唔會被車撞等等。但係佢呢，佢自己呢係一個雖然佢嘅身體係鐵嘅機械人嚟嘅，好緊張，但係佢心好放鬆。 係啱啱調翻轉， 好有趣。所以個題目叫改變咯。可能佢搭完呢程車，睇咗呢啲人佢之後，佢決定將自己變成一個機械人。 啊，呢首係敘事詩啊，比較長啊。接住落嚟有歲月， 歲月吳吞，我的髮型、穿的衣服、褲子、口音、表達方式，以及看待事物的角度、受過教育的程度，都是為了襯托腳上這雙皮鞋。我穿了它十年，它伴我一生。 佢呢本诗集后期好多诗系好典型咁样嘅诗，系你好难去解释，但你又觉得哇，真系好有趣嘅发现。佢一开始讲紧一个好荒诞嘅嘢，佢话我做嘅任何嘢，我用咩发型啊，用咩着咩衫，甚至我连我。嘅教育，我哋睇事物嘅角度，佢都系为咗衬托佢对皮鞋。现实上应该调转噶嘛，我哋会买一对鞋适合我哋身份，系啦，或者着咩衫适合自己身份。咦，点解佢系咁样嘅呢？哦，佢觉得系一种感恩，原来佢为咗感激呢、這个呢对皮鞋，我着咗佢十年，我都已经系好仁至义尽啦，吓，即系咁爱惜物件。但系对于呢对鞋嚟讲，佢嘅一生系俾咗我。我哋自己有冇谂过呢？我哋用嘅一样事物，尤其系日常用品啊，你对佢嚟讲，你用佢几年，用佢几个月，但系佢系一生俾咗你啦。你着完佢之后，你系撇咗佢噶啦嘛。所以个题目叫岁月，一个咁大嘅词，你去谂好多嘢，你会觉得，咦，我哋同物之间嘅关系系点样呢？我哋同其他人嘅关系系点样呢？你以为公平嘅嘢？其实你着一对鞋着十年，已经真系系好念旧嘅人先会咁样做， 系啊，冇乜人会咁。 系啦，但系咧，你再对比起嗰对鞋嚟讲，你都唔算乜嘢，佢用一生嚟奉献咗俾你。 系物件死物就少啲咁谂，但系譬如宠物啦，就会有咁嘅想法。 宠物你。哦，你如果係咁樣，我哋經常會面臨咁樣嘅事件啦。我哋一隻貓一隻狗都係十幾年嘅壽命啫嘛，嚇嚇佢真係全生奉獻咗俾你啦。 係 啊，所以吳吞咧好有趣嘅，佢嘅嘢咧，佢嘅詩入邊咧經常有呢種與萬物齊嘅思想，即係人與物齊啊，大家係好公平。 係好，咁我哋下一集再傾啦，拜拜， 拜拜。